好，飞到他差一样，我系杰特， 我系末日。 咁咧喺news都讲过啦，会讲 PS 5嘅，系独立招呼佢嘅。 啊，咁大家知道啦，呢个 PS 5同呢个 Xbox Series CVX 系冇错， 再寻手嘅名， 好难读啊。即系咁啊，佢就两部机都出咗啦。咁我谂大家都依然系未有机喺手嘅。即系我真系，即系说好的经济不许逼境咧。点解呢样即系成日都系呢样又抢，嗰样又抢？你抢完三 年都有话咩？抽选，即系玩就系抽奖，抽中咗你有得卖。Eon 有啦，风泽有啦 ，PS PlayStation Store 有啦。但系究竟有几人抽到咧？都几迷喎，其实。 咁佢抽选亦都有部分係因为佢唔想你排队出现呢个排队群组嘅，呢个出现 PS 群组嘅话就好撚大镬，佢哋咩唔起啊？ 呢个我觉得比起呢个问题更大面就係、是、抽选我话有50部机我话咋嘛。 咁、哦、我又相信佢冇咁黑嘅，佢唔使讲嘅。因为我 其实我绝对唔相信佢有咁多机嘅，即係有人就係从来都系啦，所以抽奖人中奖从来都是传说嚟㗎嘛。有几多人真係有几多人真係中奖嘅。 咁因为同你去排队唔同啊，你抽选抽唔到咧，唔会对佢有个生意有帮助。 抽奖嗱，应该讲就系抽奖、抽中、抽唔中，你都系唔知嘅。有你当然啦，有可能会有，当然啦，你唔会话咁夸张，就咩五十个名额，就得十个名额或者五个名额咁少啦。嗱，五十个名额可能得二十个名额，咁有人抽到，你唔会揾集嗰二十个人出嚟噶嘛？即系你唔会话我揾齐五十个人，喂，冇五十个人、啊。咁官方话，咁有啲人揾唔到出嚟，唔代表佢冇啊嘛。咁你又即系吹佢唔涨噶。 我嘅意思就系、是，其实佢冇乜必要去讲呢个大话，尤其是网上抽选咧，佢即系唔同你排队买机啊。即系我排队买机话有100部，实际就得20部。咁然后你嚟到买唔到，咁你已经嚟咗我铺头啦嘛。 反台即拆铺拆咗你啊！你机唔够。 咁你可能会话，譬如话我买唔到呢个光碟版，我就买呢个 D 字版，都照杀。似乎可能会有咩情况，或者系买即系买唔到都系，咁见到然后隔篱见到，淘汰流电梯出咗，咁啊买只翻去。我相信有唔少咁嘅人嘅，其实 唔好话淘汰流电梯好嘢啊，佢打赢咗世特无双啊。 世特无双本来就唔期待啦， 但佢好嘢，但系喂谂下淘铁一只咁旧咁古老嘅 game， 而家复刻唔系复刻啦， 就 系 讲紧呢样嘢。呢只点解佢可以打赢咧？因为日本系排队噶嘛，我严重怀疑系因为咁行到去。我买 game 谂住买部机做圣诞礼物又好，自己都好，跟住话到冇，咁咪点算啊？咁咪淘汰我哋先，啊好怀念，好耐冇玩过咯，买只翻去先。 嗯， 即系佢如果系排队报大数或者系氹你嚟排队嘅话咧，有咁嘅经济效益嘅。但系如果网上抽签咧，其实冇咁嘅经济效益嘅。即系你抽唔中你就唔会去佢嘅铺头噶咯，系咪先？ 嗯， 咁啊，所以相对就应该冇咁阴谋论嘅，纯粹系唔够货，因为个 PS5 嘅产能系唔够嘅。之前都讲咗啊，因为呢个武汉肺炎嘅原因，又系武汉肺炎嘅地下性，即系唔单止系迟咗出，仲要系呢个产能系唔够嘅。 我咧佢产能唔够系，因为纯粹系佢 CPU 嘅问题，因为理论上应该系十一月埋，你应该就一早 K 卡嘅公布晒啦，你左拖右拖，拖到净系出咗之前一句都敢死，仲未俾个机人睇咁滞嘅。我当时即系其实好多人闻到阵落味就系、是，哇！你咁迟都唔公布价钱，咁迟都唔公布资料，喂，出唔出到噶？系啦，而家出到啊，但系机少到就系、是、最妙、哦。美国 Sony 啲高层话，呢部机好卖个 PS4、哦。我嘅 PS4 当年好似冇咁少机系嘛？ 有少少唔同 ，PS4 当年冇人抢，冇咁多人抢啦。而如果出现咗咁嘅状况咧，即系出现咗大家都觉得大家都想买的情况咧，就会有人炒价啦。其实我之前都讲过，我系严重怀疑，其实系冇咁多需求嘅。系俾啲炒家炒家炒一炒之后咧，先多、那个需求先多咗嘅。呢、這个阵间我谂我要再详细少少 讲。呢个炒嘢咧，其实都几妙嘅。阵间我再讲啦。嗱，讲翻今次即系PS5 啦，佢一官方其实即系都用紧所谓叫做即系佢以费事排队为名，用抽选咁就好啦。周围PS PlayStation Store 咧就你要 PlayStation Plus 可以 Plus 先嘅户口先有啊，因为我试过 PlayStation 嗰个 account 咧，佢唔俾我抽选嘅话，你个 account 唔够资格，咁我可能要 Plus 即系俾钱嗰个 account 先有啦。咁就抽选，咁有好多人都抽唔到嘅， 即系咁好正常啦。佢得个几廿部， 你有抽条毛咩？ 啊，即系我都系唔明点解啱啱讲一半俾你打断咗，即系又话经济唔好嘅，3080又抢，呢个6900又抢。 然后5900又抢，跟住而家 PS5 Xbox 又抢，连 M1 MacBook 都抢。喂，你班友仔，咁嘅，喂，屌乸声，你哋一个二个乜人都抢嘅，咁捻有钱嘅啲钱去 就。其实经济系好好，应该讲就系、是、大家系好有钱，不过唔敢使啫。 虽然你都可以话，因为咁我预咗成皮要去旅行，咁而家冇旅行去啊嘛，咁咪卖机咯，喺屋企旅行咯。即系你可以咁样讲嘅，但系我真系有少少啲奇怪，咁点解？但系下半年就好似乜嘢都话要抢嘅。 嗱，不过几妙喎、哦，日本咧有间百货局，唔知好似电器铺咧就即系啲战图版 PS 5就50部，结果得30个张单抽，就突咗十几部出嚟，咁就好正常啦。啲战图版即系冇光碟，冇光碟我冇 game 玩。我买做咩呢？ 咁冇光碟你仲可以 download 落，佢有好多 game 有 download 嘅。 傻啦！我买部 PS5， 而家好多人就咩？我可以摆翻只旧 game 落去玩，咁享受个高速进 game 快感。但 系唔系你 download 咗落嚟之后，你每一次开都系快噶啦嘛？ 问题就系 download 要俾钱买啊嘛，好多人又用咩？我成堆旧 game， 我又 PS 呢个嗱，如果你系屋企就已经系揸住碟就冇办法嘅。如果你屋企揸住嘅系啲自投版，即系你系以本来已经系 DL 版嘅话咧，你揸 PS4。嘅可以喺 PS5 度玩到。 傻啦！我如果有啲时花做乜买 PS5 啫？之后讲就系、是、啲人就咩谂住就我有堆旧 game 我包落去，咁佢又自动升级 PS5 功能。如果我特登买啲字图版或者本身我啲字图版嘅话，我谂唔到咩理由，我做乜买 PS5 咯？呢个系好现实问题噶。你有旧 game， 你话有一大堆碟同埋系好多啲陈年旧 game 咧，你可以想试下享受高速快感，但系你话 Xbox 月费计划。送一大堆90垃圾 game 俾你玩 ，OK 呢个得，但系 PlayStation Plus 啲 game 又冇人咁多啊。 咁佢最少都送咗20只嘅，我哋先啱啱新聞嗰边提过啦。 但系就系、是、都系少啦，就相比人你 Xbox 咁二本商人。 我个睇法，我结论系相似嘅，但我个睇法有少少唔同。佢哋点解会唔中意呢个冇碟版呢？其实系因为而家嘅 PS5 咧个容量实在太细啦，得600几G。600几G 系讲紧大少少嘅 game 咧，塞几只就塞爆佢啦，可以一只 game 可以100几G 噶。即系而家啲好捻恐怖啊！有啲 game， 即系 OK， 我当你塞啲20G 嘅，咁都系34GB 嘅咋，好快就塞爆咗你个 hard disk 噶啦。 好简单就系、是、嗱，唔讲咁远啦。下个礼12月9号，12月10号就光荣出3×24嘅 Power Up Kit， 好似都10几G 啦。仲有冇乜语音冇乜片嘅咯，已经系。咁咪片大都好食好襟好襟计噶， 超好简单，部位单面单层20G讲完咯。 系咯，我屋企嗰部陈年 PS4 啊，即系已经塞满猫毛嗰部 PS4 啊，都冇乜 game 玩啊，都嗰个 hard disk 爆爆地啦。 系啦，就系、是、呢、这个亦都系有部分原因，就系点解当年嘅 PS4 唔肯用 SSD 嘅原因之一。就系佢冇咁大嘅容量嘅 SSD。 当年 PS4 当然 SSD 贵啊嘛，唔似而家嘛，而家平好多。 啊，但系佢依然系数埋都系唔够大啦，咁就几百G。老实讲，相对冇咁想买呢个 DC 盗版咁咯。 同埋一样就始终话，即系对于我哋依点讲咧？ 你啲 OC 忽先 ，OC 啦 ，OC 忽啦，就系、是、咁有只光碟喺只手上面，点都即系有安心感噶嘛。即系有只 game 咁样，我买部机，我将部机送俾人，或者有只我攞全金咁样，我成堆 game 送咗俾人。即系我个 friend 咁样，我卖我将部旧 Switch 俾佢，咁我卖咗俾佢，咁我成堆旧 game 塞咗俾佢。但系如果送一住图版，我点塞俾佢啊？即系认下卡因嘛呢啲嘢， 睇你点睇啊？因为两边其实有辣有唔辣嘅，咁唔系净系空间问题啊，仲有即系譬如你只碟烂咗嘅话，你点算？ 但问题就相比嚟讲，你只 game 你唔玩，你可以卖翻出去啊嘛。 即系所谓各有辣有唔辣，你睇你边向同埋你个需求系乜嘢嘅啫。哇，咁啊，仲有就呢、這个出嗰阵时咧嗱。大家抽唔到啦，其实都小事啊。呢、這个大家知道高人咁紧张，又有人炒，咁都算噶啦。其实有两样嘢就好火上添油嘅。第一件咧就系、是、香港商你嘅公关就真系唔知食错啲咩药，定系搞错啲乜嘢。咁你就会见到一大扎咧唔捻关事嘅 KOL 会失到机。嗰、那个边个漫画家唔记得佢个边定紧机咩？阿 Cusson， 阿 Cusson 攞到机咧，我都勉强仲接受到嘅。虽然佢就结果俾人追杀啦。 我莫名其妙就漫画家落到机啱你头，我又觉得有少少。 小事啦，我见到最奇怪一个系赵博 吓 YouTube 入边其中一个叫 YouTuber 啦，转战 YouTuber 嘅人啦。啊，我谂紧啊，赵博你打机嘅乜你？佢即系佢出咗一个好奇怪嘅开箱文，仲要讲，仲要系死唔肯讲，系即系佢话有朋友讲攞俾部机佢，然后一定要佢开箱咁紧。嗰、那个朋友咪 Sony 咯，即系点讲啊？ 索尼咯。 你真系接业配接得少，真系连呢啲嘢都唔识讲。即系呢个时候可以拗到部机俾人，然后送俾人嘅，除咗 Sony 仲有边个？一个讲时唔一定系纯粹时事，一个讲种研究报告，讲文学作文学，讲历史，讲经济学嘅一个个 KOL 啦，你当。你俾部机佢做乜嘢啊？ 莫名其妙，即系唔系阿吉神大人收咗部机，我都觉得几莫名其妙噶啦。 都勉强仲 OK 啦，佢啲主力都系啲后生仔啊。 同埋就 系 嗰句，又反应佢俾人轰，因为唔关我事。 系啊，即系或甚至可能系佢成系夹好一场戏嚟嘅，佢度炒热个话题，我都仲理解到。你照播、啊，照播、啊，即系嗱，我唔排除有更加荒谬嘅。如果有人知道，可以话我听啊。 你俾送机俾蔡志强。 啊。即系，然后听佢讲走去介绍 game 嗰个介绍游戏的时候，我觉得尴到咧，就系唔该你可唔可以揾翻个识少少嘅佢讲啊？ 冇问题，即系个市场 market 差太远啦、啊。你话送机俾你话送机俾啲实况主唔使讲啦，你送俾嚟俾声优咁样嚟送机俾花岗下垂 OK 嘅，咁但系你冇送机俾王奇妙，送俾啲完全冇拉更人系嘛？ 你送俾郑伊健都好啦，即系我真系唔好意思，突然间谂唔到其他例子，即系一个玩开 game 嘅艺人啊。即系都叫拉更少少啊！ 但你太莫名其妙啦！ 即系最重要嘅重点系唔送俾我哋呢、這个先系 point 啊！ 咁呢个冇所谓，咁咪你送俾我，我都啱我哋头嘅啫，我边度地方摆？ 送俾你，你唔要先？你唔要我咯？ 你攞？我唔要，因为真系冇地方摆。 你讲呢啲真系咁啊，有就系闹咗少少风波啦。咁啊，原本又唔系太大问题，你中意送俾边个，你嘅自由嚟噶嘛？问题就系大家都冇嘅情况之下咧，就会觉得。有啲相对剥越感唔爽啊，就系喂我哋引桥，即系点话又未到嘅，即系咪算啦？翘首待盼咁样等你只 game， 等你等咗咁耐，即系你送俾一个唔玩 game 嘅人，咁我哋点样啊？情何以堪啊？玩家会有少少唔 系好诶，我忽然间谂起今期《Granblue》咧漫画，即系《碧蓝之海》一个讲法去形容就系、是。你如果抽到你系好中意你抽潜水嘅，然后而家你有朋友抽你朋友完全唔潜水嘅，又抽到潜水券，有礼手掉咗， 咪就礼手掉咗佢啊？呢 咪即系咁讲，跟住你会啲咩心嘅？跟住女主角就话好兴咯，咪就咁样咯。即系当大家好想要嘅人，跟住有条友完全唔关心嘅，抽咗佢，咪大佬啊，我好兴噶。 类似嘅例子，我自己亲身经历就试过，就当年啊，伊东泽 M 嚟香港，咁我就即系佢个抽选佢个签名会啦嘛。成扎有几件咧，系唔识佢系边个嚟噶？佢抽中 咪实有嘅呢样嘢，我觉得实有嘅。 我谂紧，喂，我睇佢，你哋班友仔，就算真系 fans， 最多咪梁工开始睇。我由佢做 LO game 嗰时已经睇紧咯，已经即系 真系太耐啦。 啊，所以嗰阵时嗰阵时个感觉就系有咗咁嘅感觉喺度啦吓。咁唔知大家理唔理解到啦吓。总之啊，咁啊，总之有少少闹咗少少不太好嘅情况啦。嗱、啊，好简单嘅啫。嗱、啊，Sony 香港，如果你听到送部机俾我，即刻赞翻你。 算把你 讲笑啫。咁啊，另一单就 不过唔好话啦。其实几微妙个炒机嗱，我只睇开即系嗰啲日本啲炒卖网啦。佢价位你话有钱赚系有钱赚，但系又唔系炒得好贵喎。呢个就系、是、即系比我想象中就系、是、其实有少少肉食啦，但系几微妙价钱，即系嗱赚一万几千 yen， 喂呢个价钱唔系好多啫。 我觉得有部分系因为之前新闻提过，而家就好明显证实就系谣言啦。唔系佢哋点样申请个 PS4 啲 game 啊？但系会唔会系因为咁样试一试道气？因为原本应该讲炒咗12万噶啦嘛。啲中国嘅水货商咁啊，唔敢咁样炒法啦。咁万一佢而家连到线啫，万一下个月话咧连唔到线点算？即系佢会可能会有啲乜嘅咁啊忧虑，所以就个价唔敢太进取。 个价系有少少系，即系入咗日本啲麦当麦集就话炒窿咗，我话窿就未窿，我即系睇个价就窿就未窿。 你要窿，你最少要低过入手价。 但系会又系会几微妙，就系话赚又唔系赚好多种咯。同埋呢部机咁 Q 重，咁 Q 占地方，这个价其实唔系好真系叫做有少少蚀蚀地。 而且你唔好忘记，你买五万嘢卖五万嘢，你系蚀嘅。你要搵人排队咧，嗰啲钱，嗰啲唔系钱嚟噶。 系咯，所以 即系你做转卖嘅话，你呢啲都系钱嚟噶嘛。 所以计埋呢条数，即系打埋啲 cut 啦啊，湿星数嘅话，其实叫喂有少少攞地喎。 确认下先，而家卖紧二手炒价，炒紧几多钱？我真系唔清楚。 平均五六万 yen 到。 咁就真系窿窿地，佢五万 yen 翻嚟 啊，所以甚至低个六万都仲见到，哇六万，哇真系攞咗，窿窿地真系。 因为香港其实都系轻炒一千啫嘛，一千一万 yen 咪差唔多咯。 一千蚊其实就叫做勉强有肉食咯，即系叫做好过冇肉，即系叫做好过白做咁样咯。 好啦，咁啊都系港炒啦，咁啊英国有个黄牛集团啦，咁有网个网站嚟嘅，咁就对外宣称佢哋抢过3500度 PS5，咁啊以而家咁紧张嘅供货嚟讲，佢3500度就真系好 Q 多啦嘛。咁其实佢系一个咩嚟咧？佢理论上系提供服务嚟，佢唔系一间，佢唔系一个实体货商嚟嘅。佢就话佢提供嘅服务就系可以令到使用服务嘅人可以容易抢嗰啲限定嘢，就唔一定系 PS5 嘅。咁佢但系呢个就当佢你当佢系响躲啦，佢就想话喂，我哋嘅西好厉害噶，有3500套抢咗翻嚟，即系佢讲紧乜嘢咧？系有3500个人用佢哋嘅服务抢到主机翻嚟，机次用唔系人次，系机次。佢哋搶咗佢嗰啲嚟，咁就話你用我哋服務啦，服務有唔同價錢嘅，低價嘅咧其實就是一個提醒嚟嘅，到貨通知啊，發貨之後就會通知你，你當係一個外掛式嘅咁嘅功能，佢會 keep 住睇到唔同嘅網站幾時有貨，即刻第一時間通知你，即係最 cheap 嗰個就係即刻第一時間通知你，甚至係全自動直接去幫你落一單，佢話佢個程式佢個服務就係攞嚟咁樣做嘅。然后一啲人就真系梗系屌老母啦，我又买唔到机，你就走去抢 Q 晒。佢个辩驳我先睇完先火啊！佢就咁抢咧，我冇咁嬲啊！睇完之后真系攞，佢话好多人因为肺炎失去工作，呢件服务可以令到佢哋维持生计，即系佢意思就系佢哋嘅客户可以用呢个方法去买到机翻嚟，然后炒价炒出去，咁佢又有利润，咁啊维持到生计。 点样吐槽呢个讲法？ 哇！真系嗰刻真系两眼一黑，真系。我系未见过黄牛咁撚厚面皮啊！你话觉得系啊？我系炒啊，吹啊，我要赚钱啊，吹啊！我啲都冇咁咩啊！你系咬佢唔入啫，即系呢啲点话礼还节曲到咁嘅地步？ 歪你！ 然后仲有一种讲法啦，资本主义系咁噶啦， 唔系依嗱，资本主义系咁咧，呢、这个咧就唔算歪你嚟嘅，系现实嘅。 其实系错 嘅。唔系嗱，即系咁讲啦，就嗰句咯，惨得过你市场有需求啫。你从来都系呢样嘢咧，我嗰就是、炒黄牛飞都系从来都系同呢玩到一样，就系唔好咁高调，唔好咁串。你搞到咁串，讲到啊大仁大义，又话咩创造就业啊，啲其他嘢，咁我过分咗啲。 我嘅睇法有少少唔同嘅。首先就系我认为炒黄牛只要唔犯法，当然你如果系犯法嘅，即系立咗法例嘅，咁就应该要遵守啦。如果系唔犯法嘅，系应该可以俾佢入，有得佢炒嘅。但系呢件事唔好怪落资本主义头上，因为资本主义系反对寻租嘅。炒货啊，就系一种寻租行为嚟嘅。 所谓寻租，即系喺冇从事生产情况下，垄断某啲社会资源，或者垄断某啲地位，或者垄断某啲权力，从而得到垄断嘅利润。或者经济学嘅名词叫做经济租。当呢个私有市场嘅寻租活动越多，咁啊成个整体经济效益亦都会越低嘅。呢个系经济学嘅理论嚟嘅， 系成个社会嘅经济利益都有损耗嘅。即系其实你大家好容易你想象到，因为佢冇任何嘅生产，净系纯粹做咗个转咗手，然后就攞咗嚿钱走咗啊嘛。寻租其实系会影响整个所以呢、这个就算系右派嘅经济学家，就算你系奉行资本主义嘅人，其实都系反对寻租呢个行为嘅。所以唔好再你可以话又唔犯法，即系搵食即系犯法啊？呢样嘢我系接受嘅，我都认为嘅系啱嘅，但系就唔好攞资本主义嚟做挡箭牌。资本主义系唔鼓励呢个行为嘅。 就咪加多句，我想噶，搵食即系犯法，我想噶三句啊嘛。 即系所以咪话呢度入边佢吹到咁行咧，就更加就系、是、唔好意思，你而家系损害成个经济，理论上啊，即系令个成个社会个经济做得更加差。 不过我觉得游戏机呢样嘢，始终就系个非必需品嘅话咧，基本上炒咧就纯粹就系、是、我即系你肯买，有人肯买咁咪肯买咯。我呢样就无可奈何，冇得讲嘅，即系系鬼佢功课咁少啊，所以你唔甘心啊，你咪大堆货咯，咪你冇啊嘛，你而家。即系任天堂咧，前日都炒噶，咁你而家啲货多通街都买得到啊，喂，冇人炒咯，做你咁简单啫嘛。 咁我咪话，其实只要唔犯法，我唔反对呢件事啊，只不过呢件事并不是一件好事，请 唔好 各位 唔 好即系唔好讲到好似话就我帮紧啲冇时间排队嘅人去买，你有收钱嘅。即系你收嘅钱，仲要系对呢个经济冇利益嘅，系损害经济利益嘅。 就不过我都系啦。而家嘅情况系落而家都落落地嘅情况下，真系赚得几多，其实都即系赚，即系可能佢都即系赚唔系多嘅，我觉得都。 OK 啦，OK， 唔讲啲态度得嘅嘢啦。呢、这个我到而家为止都唔系好稳定啊。PS5 到底佢嘅过热系咪真嘅啦？ 我觉得系真，因为其实当喺部机做即系喺未出时做 demo， 已经周时出现即系过热轻机啦。即系散热唔好地方，即系话你啲试你知啊 demo 机咧，咪摆喺木箱度啊，闩埋晒，冚得靓靓啊嘛。散热一唔好就濑嘢噶啦。 因为咧，据说咧就包括啱我哋之前提过嗰阵水烟事件啦吓， 呢个就搞笑啦，但我觉得好笑啫。 据说就系两边都有做假新闻出嚟，就去诬陷对方嘅，即系包括甚至包括呢个 PFI 喺中国连唔到线都可以算喺呢个范畴入边，系有唔少假消息嘅。而我哋攞唔到部机，所以我唔肯定。 嗯， 因为据攞到机嘅人讲，部机唔算好特别辣手，不过大前提系。正常通风嘅状况之下，因为你唔知嗰啲话过热轻机嗰啲咧，其实屋企嘅状况咩情况噶嘛？有啲人系嗰啲叫电视柜咧，系打横放部机噶嘛？ 嗯， 咁上边其实好系冇乜空间剩噶，我唔知大家你想唔想象到个电视柜嗰栋咧下边嗰个一个好窄，以前攞嚟放录影机，成日大家应该未必知咩叫录影机噶啦，是但啦，攞嚟放录影机嗰种长窄空间啊，如果你打横放部 PS 翻入去咧，勉强放得落。但系佢个晒嘅空间就会变到好窄、好窄、好窄。 demo 正因系即系 demo 机就呢个情况啦，轻机啦，玩重开诸如此类 卡嘢系一大堆嘅。 其实个部机就一定有问题噶啦，系咪散热？系咪真系咁大镬咧？我就唔系好 sure 嘅。 我觉得呢个问题比较严重，尤其是呢啲咁嘅机种系真系食电怪兽嚟嘅。 即系我谂起之前就有人同我拗 display 嗰时讲 display 嘅耗电量，即系讲话佢发热量有几多，即系用耗电量去当成发热量去计算啦。跟住有人真系夹我呢两个数唔系相同嘅，谂紧你知唔知咩叫能量守恒定律啊？定系你话我听入边有发生呢几个核聚变或者核裂变啦？除非入边有呢个质量亏损或者生成，如果唔系，你输入几多能量就输出几多能量噶啦嘛。呢部嘢好似200几瓦啊，我冇记错，我唔系好记得个数啊。 唔，总之就好劲，我又一定好劲嘅，因为讲真就系你啲人拆机知啦，嗰把超大嘅晒先。 根据啲人讲法啦，唔算好嘈啊。个即系个风扇，据说系仲劲过呢个 PS4 嘅，即系我唔知佢系牺牲咗散热能力去做到啊，定系佢有个比较好嘅散热功耗啦。PS4 就137，咁呢个 PS5 好似系200几，我记得系，总之高咗一折嘅。即系咁，所以佢会过热就真系唔出奇。而且另一个侧面睇嘅咧系乜嘢咧？喺 Google 咧，你打呢 PS5。跟住打个重字，重量个重，或者系重新个重啦，一样同一个字嚟嘅，大致。嘅话咧，如果你打 PS4 嘅话咧，就会系通常系重量啊嗰啲嘢噶嘛。但系如果你打 PS5 嘅话，当然有重量嘅第一个啦吓，跟住就系重灌、重新安装、重开机、重置。你有冇听过一部正常嘅 console 机会同呢啲字有相关嘅？我系从来冇听过。你有冇重装过你部 PS1？ 我系冇重装过啦。虽然我部 PS 就经常系轻机嘅，经常会过热嘅。 只有游戏机理论上系唔需系 clean 冇需要 clean store 呢样嘢噶嘛？因为通常游戏电脑要重装就系咩？你装你不断又装又铲，即刻一大堆屎，咁你搞部机系唔稳定。但系正常嚟讲，游戏机唔会有呢个问题噶。 但系嗱，呢、這个实验你可以再做一次啦。PS5 重，跟住见到就系重量、重点、重灌、重新安装、重开机、重置。 咁都几大镬喎、 啊！等于系有一惨人系需要到呢样嘢，佢要重装，因为佢好似有三层嘅重置部机，等于你啲手机啊，口不耳就会有啲撞嗰啲咩奇奇古怪嘅情况，就会话要你回复出厂设定嗰类嘢嘅。所谓嘅重置就系佢呢个动作啊嘛。据说 PS5 系有出现到重置都冇用，要重新安装，即系要上 PS5 嘅官网上边 download 程式，跟住怼落部机入边。 真嘅，其实 PS5 嗰、那个依、这个系统当初出嗰时候，大家已经系闻到阵落味，系 OS 层面啊，系其实都几多问题嘅，因为佢赶住出，并唔掟出嚟，系好多不古灵精怪一大堆嘅，已经啲人喺试机时话唔稳定嘅 kick 卡噶啦。但问题就系、是，你重置你唔稳定嘅，真系唔稳定噶啦，唔系重置咗你就会变稳定噶嘛。因为问题唔系在于你好多啲屎喺里面，而系你本身系统好多 bug， 你 bug 唔会因为重装而冇咗嘅。 咁可能系你安装嘅过程中要出咗 bug， 咁你只要重置嘅话就冇，因为据说就系真系可以解决到部分问题嘅。我唔知嗰啲问题边度嚟嘅，但系重置系解决到个问题嘅，系有人咁样讲啦。 咁佢咁讲，我听唔听啦？ 毕竟我冇机，更加冇得试佢系咪会轻机，但系就睇得出系佢系真系有个轻机嘅状况。 不过讲开啦，即系我一开头都讲下 game 啦。PS5 就基本上冇 game 嘅，你除非你将好中意 Demon Show 啦，咁你就喺旧 game， 咁 Xbox X 都系一堆旧 game 嘅。比上嚟，其实 Switch 真系算几好嘢噶啦。 呢年尾。 哦，咁佢毕竟系一部成熟咗嘅游戏啦，咁年尾一定多 game 嘅。 冇话，唔系，系真系应该讲啦，就系、是、我估唔到我淘铁可以咁好卖咯。 我唔系话有机会系啱啱我讲嗰种情况出现咯。我记得好似你讲噶金鸡效应啊嘛。 系咯， 两部大片喺度厮杀，咁跟住两部都虽然嗰个就睇咗或者系唔想睇啦，喺呢度就摆唔到啦。咁样我又想睇戏，我又已经睇咗嗰两套大片咯，或者系又唔想睇嗰两套大片，咁咪走去睇部得得落手嘅，随手执部，咁咪金鸡咪弹起咗咯。你觉得？我记得系嗰时你讲嘅第一样嚟噶嘛，好多年前啦都金鸡啊，你话？ 因为同时对初期大家唔系太嘅期待，始终你一个 title 摆低咗好耐，佢系咪收购咗好多间公司？佢呢啲公司嗰啲 title 好多都从此放弃批，跟住大家都丢就丢到冇人记得噶嘛。 我记得淘铁都系点讲啊？都系啲唔知乜嘢因为玩家组织再推动翻嚟 嘅 啫。 唔系，即系嚟话好依嘅都发售嘅 PS4 版嘅电车高啦。 电车高都炒啊，屌啦星，香港炒货啊！ 黐线，我唔系我等 Switch 版嘅，你叫我 PS4 版就算数啦。 咁你而家可以用 PSVR 走去玩电车高啊，同当年人真系差好远嘅。 佢好似跟咗制噶嘛， 嗯， 即系而家好似跟亲硬件嘅 game 咧，都中意系中意炒一炒啊，可能个数量真系少。 少嘛，咁因为圣诞节大家听冇买份礼物，咁你净。只 game 唔好睇嘛，但有个手掣咁似好多， 一大盒咁样啊。 系啊，你个样似啊嘛，即系圣诞，即系叫做咩？圣诞抽奖礼物，咁买一大盒摆去抽奖，个偷个盒够大，睇到好似样咁样抽翻去，屌你啊！ 咁啊，如果你真系抽礼物抽到电车高咧，真系 都几 真系有啲窄， 都几攞。 除非你真系咁巧，你中意啊。 系啦，就咪正常。 先讲电车高，其实系某部分狂热者系好中意嘅，啲铁子啊嗰啲系好中意嘅。问题就系如果唔系嘅话咧， 比较冷门咯，即系唔会。一般大众好中意玩嗰类 大镬个淘汰龙电铁咯， 唔系淘铁系淘铁系 OK 嘅，不过今集淘铁我唔买嘅，纯粹就系 你未买噶， 就我边度搵四条友成日同我玩啊， 我唔陪你啊， 因为佢冇网上约对战对手嗰种啊嘛，一定系你识嘅四条友组，即系先有网上对战，大佬啊，我边度搵四个 friend 玩啊，你四个 friend 就四个淘铁、啊， 重点搵四个 friend 玩唔难，四个 friend 可以坐定一齐玩先难啊嘛， 虽然话喺网上啫，咪四条友一齐喺屋企度连线。嗰下先头痕啊嘛， 同一时间系得闲嘅，即系以前细个学生仲 OK 啊，而家你有时间你翻去瞓好过啦。 唔系，如果你话佢，如果佢话迟啲追加功能就系咩啊？网上揾对手唔识嘅 ，OK 咁得冇问题。 我觉得佢仲要加个快速对战咯， 系咯，一小时就决胜负咯。 喂，我点同你磨四个钟八个钟啊？ 同时得噶，同时随时可以打成半日噶。 系咯，大家知啦吓，当年都有打两个钟头收好工叫快噶啦嘛。 系啊，淘铁系友情破坏机嚟噶嘛，都系打交，当年玩两个钟头收工又俾人打交收场嗰种。真嘅，因为当时我同B 大师嗰度玩嘅时候，系玩到发晒烂渣，屌晒老母嘅。 屈到啦，即系 唔系呢？唔系呢只 game 系有魔性嘅，只 game 真嘅。 你唔好纯粹性赖你两个都系啲咁嘅人嚟噶啦，真系。 系啦、啊， 不过我当年都打，我记得就打到手都发老皮，都系掟仔。 唔系呢只 game 其实真系，所以呢只 game 佢放出其实好蛇嘅，你有啲旧 title 其实仲有价值嘅。咁你而家攞翻出嚟，起码唔好下都又屌又系咩 3D game 啊，又系啲咩非 FPS 啊嗰啲咁嘅 game， 或者系对马战鬼嗰类嘢，有啲比较低门槛嘅，大家加大细玩。 哦，咁 Sweet 啱啱出嗰阵时，大家都有只炸弹人开门口嘅，差唔多咁嘅意思啫嘛。就系你唔系下下净系玩炸弹人噶嘛，你仲有啲其他有啲嘢可以玩下噶嘛。就咁啊，讲翻 PS5 啦，咁讲 game 啊，仲顺便提一提啦。PS5 所谓嘅护航作啦，其实都系唔太好玩，即系画面系 OK 嘅，但系画面都冇大家想象咁好。即系因为你应该算系 PS5 坤鸠咗人，唔可以叫坤咧，佢系宣称佢可以行 4K， 可以 60fps。可以有光追，讲到好似好劲噶嘛？ 算罢啦。 咁你咪通常都会谂，哦，我既有 4K 又有啲光追，仲可以行到60fps。但系答案系唔捻得嘅，三者只能选一者啊咋。你要光追就冇得 4K， 冇得 60fps。你要 4K 就好似都仲做到 60fps 嘅，但就开唔到光追㗎啦。 不过呢个就算位数啦。喂，真係差唔多啦，因为讲下讲下好似越讲越冷门啦。你讲下啲古灵精怪嘢啦。 其实我想睇一样，我俾我睇一样冇快嘅。而家呢其实你会到除咗老任之外呢，新机系越来越少护航作嘅。我諗呢个系一个趋势嚟，已经系我諗你以后你都预咗，就算有 PS7 都好啦，都唔会再有啲咩大作护航。所谓嘅护航作呢一定会系滚工垃圾嚟。 唔紧要，我相信任天堂。 咁天堂肯定咁回事啦，而且吊汤战立天堂都唔系未濑一个嘢啦，新沙唔记得咗啦，新沙后边嗰部分好明显讲出嚟嘅，而且据说仲揾到一啲废弃咗嘅关卡。 唔系咁，废关卡实有嘅， 好明显都系赶啊，只不过赶完都仲有翻咁上下水准咁解啫嘛，而唔系搞到 Spider Man 咁，即系一个换皮作咁制咁样咧。 呢个就OK 好啦，希望下个礼拜都未开戏院，顶佢个肺。 下个礼拜肯定未开戏院，唔使谂啊，冇一个月都唔使旨意啊。 唉，真系。 诶，讲到呢样，我仲要比较心一样。屌阿星，你跳老母群组关我哋机铺咩事？屌阿星又关机铺，我谂紧关我哋机铺乜卵事先？ 嗱，呢个新人啫，而家嗱呢个新机出啊，大佬而家。 几撚时有试过有机铺感染先？我唔同你讲群组啦，喺机铺感染嘅有冇一个？一个都好， 冇乜。 香港咁 Q 多人有感染，一个有冇一个系机铺感染翻嚟噶？冇， 冇吐槽呢？ 咁你封我哋机铺咩乜撚事啫？你话啲美容群组啊，嗰啲嘢都真系有人濑过嘢啫。 我应该用咩表情讲咧？唉，算啦，呢、這个话题要再吐槽。 不过我觉得不吐不快一定好啦，一定要啦，调一调先得噶。 好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